也许有一种人，世间要他清醒；也许有一种人，世间要他安静；也许有种可能，最优美的风景太深奥。偏偏揣摩一套艺科学，这颗真心总有人高歌。若你肯，管不得机率叫人结果，偏偏想谷底发掘天堂，这边天真请你留给我。月圆地有乐园，何用太空船，爱得够深只可苦苦去恋。 够心只可苦苦去恋。